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握紧就变黑暗，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，阳光在身上流转，让所有业障被原谅。爱情不停站，想开往地老天荒，需要多勇敢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 分享。经典好时光， 九六九听资讯。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英奇。自2018年10月1号到2018年12月31号，纳税人的工资、薪金所得先行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50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。解放军驻港部队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近日举行开放日活动，当天共吸引2.2万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。日前，英国苏格兰地区发现了一只胖刺猬，重量是刺猬平均重量的4倍，救助中心决定强迫它节食减肥。日前，西班牙海洋研究中心发布消息称，在巴利阿里群岛的卡夫雷拉小岛附近发现了大白鲨，据悉大白鲨在该地区被发现尚属首次。北京市腾退老旧厂房242个，总占地面积超过2500万平方米，改造建筑规模281.7万平方米。即日到7月31号，全市露天烧烤及宵夏餐饮场所第一波次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展开，对举报其中的34处重点点位开展持续整顿。近日，奥斯卡主办方公布了2018奥斯卡评委获邀名单，这次新邀请名单男女比例为51:49，非白人占比达38%，若全员接受邀请，总数将达到9226人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在香港，还在九龙城。

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吴克群，一半一半。今天呢，习惯性的翻看了一下日历，才发现2018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了。回想这一年的开端，好像还浮现在昨天一般。那些在年初定下的计划，你实现了多少呢？相信你的计划不只是一点点。那么这些当初被当成日常准则的规划，到如今你实现了多少呢？你是否距离最完美的那一个自己又靠近了一步呢？不管怎么样，希望你朝着自己期待的方向生活，时间会带给你想要的一切。 你曾说雨下的时候别低下头，要等候奇迹降落。我不懂曾想一起拥抱的彩虹，为什么只剩下我。原来呀，爱其实不会留下什么，只留下残缺的梦。能不能再把你的爱借点给我，好让我继续漂流。我的倔强疯狂不放，逞强流浪，是否只

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年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林奇。全国铁路拉开暑运大幕，铁路部门采取提速、扩能等多项服务措施，进一步便利旅客出行。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20万，再创历史新高。慢就业等新问题值得关注，就业质量仍待提高。NBA 最大牌自由球员勒布朗·詹姆斯与洛杉矶湖人队达成了合同，4年1.54亿美元。詹姆斯经纪公司宣布了这个消息。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近日举行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活动，邀请1700名观众共同欣赏了法国电影《时空急转弯》。北京首尔所60周年学术大会上透露，目前青少年青春期发育提前已成为普遍现象，青少年青春期发育较过去提前约2年时间。即日到8月中下旬，北京北海公园举办第22届荷花展，还将展示北海皇家寓言悠久的荷花文化。新版电视剧《流星花园》将于7月9号登陆湖南卫视《青春进行时》剧场，周一到周三每晚22点播出2集，芒果 TV 全网独播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跌倒你还好都在身旁，每个眼神都是我精神食粮，看着你那么包容体谅，让我决定尽全力送你全世界最好的。 I don't wanna lose you and I was always love you， 你是我的老婆，注重明天就交给我。我的最爱，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。 My heart、谁不希望更爱的人爱到老，谁不想早上起床有人拥抱，爱情这东西没有人会不要，但幸福要靠两人把手牵好。看着你那么善解人意，让我确定，我相信你是全世界最好的。 I don't wanna lose you and I was always love you， 你是我的老婆，注重明天就交给。快乐就交给我。 I don't wanna leave you Oh how much I love you， 你是我的最爱，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。 My heart for you， 你是我的 baby， 世界会变得好美。没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了。

其实这首歌和《上海滩》的歌龄差不多大，《上海滩》呢是填词鬼才黄沾所写，而这首歌则由香港著名填词人邓伟雄所作。对于黄沾呢，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了，他写下了一系列粤语金曲和影视歌曲，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。而邓伟雄呢，也许需要我给大家一个提示，如果把他的歌曲简单的列出来，你就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这是邓伟雄写的呀，怎么他不声不响就已经写了那么多经典粤语歌曲呢？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来自郑少秋演唱的《楚留香》。 仍得一身清风，尘志不上心家，情牵不到此心中，来得安去也舍意，人生又说苦痛，聚散匆匆莫牵挂，未记风波中英雄勇，就让浮名轻抛热我，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啊。情牵不到此心中，来得安去也舍意，人生又说苦痛，聚散匆匆莫牵挂，未记风波中英雄勇，就让浮名轻抛热我，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啊。 接近，那是爱，并不是。Yeah。 熟悉，爱似乎来得很少是意义。我想问问你，是不是相信我在过马路，你人在哪里，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。最近我和你都有一